安倍晋三的努力，带领日本继续向前。安倍晋三在党内议员大会上表示，将党总裁的权力交给新当选的菅义伟，形容对方是最适合令和时代的新总裁。美国驻华大使馆证实，73岁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即将退休离任，计划下个月初离开北京，返回曾经两度担任州长的艾奥瓦州。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布兰斯塔德是在上个星期致电总统特朗普确认他退休的决定，形容能够在过去三年多代表美国总统和人民是非凡的荣誉。他星期一在大使馆的内部会议上感谢美国驻华使领馆工作人员辛勤工作，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且为社区带来切实的成果，他对此感到自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网站发文感谢布兰斯塔德为平衡美中关系作出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62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8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07美元，卖出1,959.2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李 Sir，我哋对住部电脑仲多过对住屋企人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令自己做嘢做得舒服啲啦。 你准备咗啲乜嘢先，细 B？ 大量嘅零食系咪好正先？ 咁个荧幕、键盘、高度同埋距离，你知唔知有咩要注意啊？ 吓，呢啲重要嘅咩？ 所以话你咧，净系挂住食，想知道喺办公室点样可以做嘢做得舒适啲又安全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侯家明，惊慌同黄乱猛抢之后，系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屋企人同埋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9月14日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时间来到晚上的10:09在直播室，今晚有敏大人在这里。 Hello 敏大人。 Hello Kitty。 是，也都有莫莉啦。 Hi Kitty 在这里。今晚星期一晚呢，敏大人就跟我们讲一个是人都想的话题。 是，那又不是人都想的、 以前是，现在越来越啲人都唔想， 有啲人有啲好厭添啊！ 咪睇下你會唔會有病咯？有病咪唔想咯。 好多問題，但係我記得細個咧，好多人都話：，誒、哎、好想啊，唔知道有冇呢啲病㗎啦？ 啊，或者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咧，就係長生不老啊。 嗯， 咁其實我哋可以傾下偈先啦。喂，你哋咧對於呢個長生不老嘅認知咧，係點樣嚟嘅咧？ 嫦娥奔月， 我哋迎月啦。 系，嗰、那个佢偷食咗粒仙丹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跟住就飞咗上月亮嗰度咯。 咁啊好咯，有个好姻缘咯。跟住见咗吴刚咯。 咩啊？佢本来佢老公系后羿噶嘛。 系啊，但系有另一个说法就系话佢上到去就睇中咗斩树嗰个人啊嘛，吴刚。 但系斩树人挂住斩树， 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反而呢个我都知呢个认知，但系会少啲。但系你问我最深刻嘅长生不老，一定系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啊，周围揾人去一定要研制呢粒药俾佢，系啦、最后肯好明显搞唔掂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几多岁 hem 啊，40几定60几，我唔记得咗咯， 我都唔记得咗， 我都唔记得咗咯。都唔系老嘅咯， 唔系老噶，系啊， 唔系老嘅咯。 咁但系以前人嘅寿命都不，即系、相对上系真系比较短啲嘅， 系， 即系佢哋咁个墓啦，已经可以走得噶啦，拜拜噶啦， 冇药医啊，因为 系啊，冇药医噶嘛， 所以咪帮佢打咗个地下嘅长生不老嘅城俾佢哋，所以有兵马俑啊，而家 系系，喂，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啲旅游啊，即系中国嘅旅游都系因为以前有啲暴政。系啊，逼啲人去起长城咁样，万疆女要哭崩揾到老公啊咁样吓，系啊，或者呢、這个秦始皇啊，佢啊即系要带佢对兵啊，佢啲老婆啊，所有财宝啊，去呢个未来嘅世界啊，咁啊，所以又即系做咗呢一个兵马俑啦，仲即系跟我哋听啊吓，佢又将嗰啲建筑师啊全部封晒一边噶嘛。 系啊，话嗰啲入面咧，如果你留心啲睇咧，每一个兵马俑嗰啲样都唔同噶嘛。跟住、就系以前嗰啲人嗰啲样嚟噶嘛，挑黑翻啲样落去啊嘛。咁、我唔知真定假啦。 系 系啊。 喂，咁你哋想唔想 长生不老？ 系啊。 我剛才都說如果我沒有病沒有痛的話我想的，因為我如果再即雖然敏大人經常性就叫你不要生仔女了算了、但如果我是想看看將來我胎有沒有後裔啦、 後裔 如果我沒有 後裔，他說到他好像達官貴人 後代啦， 好少聽人家這樣說 我看看有沒有後代啦， 說華裔小姐 我會想見證著將來的科技有多發達啦，還有看看自己的屋企人会系点啦？ 但你想唔想见到自己巢晒个样先？ 系呢、這个就要谂啦。同埋另一样就系 长生不老，唔系包埋个样都唔老噶。 系，同埋啲器官系咪都唔老先、啊？我想 其实有几款噶，听佢讲 系啦。我想知系咪真系包 keep 住咗？即系譬如我当我而家40岁食咁啦，系咪就 keep 住个身体都系40岁咧？定系个身体都会继续老，只不过系老到200岁嘅时候，我都系喐唔到噶啦咁样。咁样嘅继续吊住条命咧、 但其实健康都有健康嘅顾虑嘅。我记得嗰阵时睇嗰套戏。都令到我对呢个长生不老有少少却步啊！即系以前就会觉得啊正啊，唔使死啊咁样，但系谂下唔系、啊，你唔使死啫，你侧边啲人全部都死、啊，即系你要不停睇住佢哋死，然之后你又唔老、啊， 跟住後屘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身份嘅即係認同嘅問題，身份認同嘅問題啦。因為你唔老嘛，咁、然後你嘅身份證可能寫住你200歲咁樣，咁你又係咪繼續 鬼鬼 係啦？你係咪繼續用翻個身份喺嗰個地方度生存咧？定係你因為呢個長生不老，要不停去唔同嘅地方，即係每幾廿年就換一個身份咁樣？我覺得其實最慘嘅都係你唔死，但係你不停睇住自己心愛嘅人死。咁所以如果有 package 即係冚家都可以長生不老嘅話咧，我就覺得可以諗啦。 或者分啲俾佢哋。 但係啲男人會唔會好啲咧？ 男人 即係我見啲男人成日都有第二生命噶嘛 ，second life 噶嘛，佢哋即係同第一，即係譬如我哋好年青嘅嚇，25歲結婚嚇，咁跟住就生咗啲仔女咁樣啦嚇，咁跟住到佢50歲嘅時候，佢哋又即係離婚再娶咁樣，佢哋唔係好介意冚家唔係一齊同步嘅喎。 哦，咁可能男人會係咪 會 憧憬呢樣嘢多啲啊？ 放開得啲咧咁樣， 我都覺得男人會放開啲嘅喎，即係可能佢哋覺得我夠錢或者我有錢，我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嘅事情，所以佢有錢佢就唔介意長生不老，可能係咁喎。即係女仔可能就感性啲，就覺得哎呀，我哋睇住自己屋企人，我哋屋企人就 啲仔女啊， 係啊， 即係自己仲係40歲咁嘅樣，但係個仔女已經80歲變咗阿婆咯咁啊。 係，但同埋反而 Kitty 頭先講完之後，我先諗啊，係睇住佢哋都會好唔捨得。係，但係反而我同一時間喺度諗就係我每一個小朋友出世時候去解釋點解即係阿太嫲仲喺度啊，即係我啦講緊，我每一次都解釋翻一次。 不老 點解我仲喺度咧？ 係又係我啊！ 呢個反而係我要諗嘅嘢咯。 咁問大人你咧？ 係咯， 我啊，我已經 too late 啦。如果你話23歲可以定到，就會 OK 啲咯。 啊，而家你都唔想啊？而家你都 而家我都脆波喺骨頭啫。唔係，同埋咧會考慮一樣嘢咯，即係 Kitty 就考慮身邊啲人啊嘛。嚇，你又想考慮係因為你 有冇病痛啦？ 有冇病痛啦？ 會唔會 係 婦女啦？ 好奇啦！我就喺度諗，哇！如果即係我係打工仔，越長命咪越要打多啲工， 係 唔係點樣衣食住行？ 但係根據咧鬼怪入面咧，係啦，或者來自星星的你金秀賢咧，佢咁多年裏面打下打下，跟住之後佢揾嗰嚿錢就好大嚿噶咯。咁佢幾百年之後，佢已經變咗大富噶咯。咁可能敏達你到時都會變咗大富。 同埋所有你親人嘅遺產都係留俾你， 係咯， 唔使做。 你 平衡 啲女去做就得。 會唔會平衡啲咧？即係雖然啲親人走咗，但係所有嘢都留俾我嘅心理會唔會平衡啲咧？ 會啊，即係留低一份心意而唔係負擔啊嘛。 咁、但係你就要揾嗰啲新嘅親人啦，然後等佢哋再留 俾你啦。 所以男人就更加興奮啲咯，生多啲唔同嘅仔。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我，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想快乐 释要无多，痛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厚薄，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走。只等某地方，没有追忆的错误，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想快乐。 红雀立，我们都想旅行。今天我們就是講這個長生不老，又或者是長生不死的，有什麼分別啊？ 不死就是會老咯， 是啦，不死那個就是會老的，是，那所以就不同 package 來的， 是，你寧願不死還不老？ 不是，那長生不老都是包埋不死的嘛，那當然選不老啦，是吧？ 是咯， 長生不老又不是喎。 即系会死噶， 可能会死噶。 哦，长生不老会死噶。 即系你系唔老啫嘛，但 系 会死嘅。 即系 keep 住后生啫个样，即系可能你八十岁之后你都系四十岁个样。 我咁冇拣长生不老， 但系你八十一岁就死 了。咁我毫无怨念喎，我拣长生不老啦咁。 咁啊有长生不死啦，咁仲有不老不死，咁梗系拣呢个啦。 不老不死， 又唔老又唔使死。 我觉得佢嘅代价一定好大，已经开始计紧呢啲等价交换。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即系中国人会讲话不老啊。或者永生啊咁样咯，咁其实都有啲动物咧，即系理论上佢哋系唔会死嘅，即系譬如话呢一个一只叫灯塔水母啊，吓佢哋可以 recycle 自己嘅， 哦， 系， 因为本身佢已经系几乎系一劈水嚟， 佢一劈嘢咁样啦嘛，吓， 佢唔知九成定咩系水嚟，水做噶嘛，即系你话 jellyfish 啊嘛， 系 水母。 我記得上次問大人，Kitty 又講有條魚啊，係嘛，會自己生翻出嚟噶嘛，係嘛？係咯，嗰條魚係不死噶嘛。 係啊，即係佢啲再生能力好高啊，即係佢啲嗰啲不停佢就會射，即係點講啊？佢啲細胞個新陳代謝好強嘅咁樣。好啦，咁講呢個中國人咧，就道教咧就成日話要嚟做神仙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好似阿莫莉話齋啦，咁啊秦代嘅時候啦，秦始皇咧就叫呢個方士徐福咧，就咧去尋求呢一個長生不老藥啊。咁呢個徐福咧，其實都唔知係真心定假意啊。好啊，我去啊咁樣咯。但係咧，你要派啲手足嚟幫我㗎咁樣啦。就500同男同女啊，各500啊。咁即係成千人㗎喇喎，可以開個即係大嘅 party 演唱會㗎喇。 佢去打仗嗰度。 咁就去咗呢個蓬萊啦，或者叫瀛洲啦，即係去日本啦嗰度揾啦。咁揾一揾就之後不知所蹤㗎喇。係啊。 所以就去咗日本嗰度繼續就。 但係唔係佢都叻仔喎，點解去咁多地方唔可以去日本呢？ 佢揾个岛生活啫嘛， 佢定系佢真系去揾呢一样嘢噶？我以为佢知道啊，日本啲人嗰阵时已经好长寿噶啦。 我有好多种说法嘅，有啲就讲啊，佢根本系连唔到个仙丹啊嘛。咁啊，皇帝催佢，喂，点样啊 ？deadline 咯，你仲未交到仙丹？佢就仙丹啲即系制药嘅材料咧，就要去咧呢一个东瀛嗰度，我都先揾到嘅。咁过咗海就系神仙啦，真系， 原来佢 系神仙，系啊。 係啊，咁所以我哋以前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佢話有部分嘅嚇日本嘅人會唔會係有、即係有呢個秦代嘅、即係歷史嘅一個關聯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呢個嫦娥啦。咁嫦娥點解要偷佢老公嘅仙丹？ 佢係咪避開佢？ 好似有幾個講法嘅，係咪有一個係話佢係做好事噶？ 係啊，做咩好事啊？ 因為佢老公衰人嚟噶， 係殘暴成性噶嘛。 因為如果俾佢老公咁樣長生不老咧，咁大家都好慘噶啦。咁所以咧就不如自己食咗佢啦。 咁佢票就可以整爛佢噶嘛佢。佢唔得，佢又要自己食咗佢啊！ 咦，系喎，點解咧？ 係喎，點解咧？ 咁唔緊要嘅。 乾手淨腳啊嘛，吞咗 個肚。竟然佢可能佢整爛佢，俾佢老公 斬啊！毀屍滅跡啊！ 佢斬啊！佢食咗個仙丹可以飛，可以 或者唔使死， 開咗turbo升咗上月球。 或者整爛咗之後，佢執翻啲碎咧，個老公食完之後咧，就算唔長生不老都長命百歲先啦。 但其實再練過咪得咯，得 再練過佢話唔係偷咁，通常呢啲嘢都係咁啊，天生雪蓮都係得一朵。 都 得嘛，即系剧情关系。咁练呢啲仙丹都系好难嘅。咁咧嚟喺呢个古希腊咧，咁佢哋就有啲神话嘅。咁曾经有个皇帝咧叫 Sisyphus 咧，佢得罪咗咧，即系呢一个众神之神宙斯啦。咁所以宙斯咧就派死神咧就去捉佢。咁啊，死即系咁宙斯就话：喂，你去帮我锁住佢咁样啦，等佢咧就唔可以在人间啦。咁啊，死神就捉咗佢啦。咁样真系谂住咧，就揾一把锁住呢、這、一个呢、這个皇帝啊，呢、這个 Sisyphus。咁啊 ，Sisyphus 咧，即系佢，我谂佢系一个好有魅力，同埋佢应该系人缘好好嘅人。咁佢就同个死神讲：喂，你嗰把锁咧点样 work 噶？你整嚟俾我睇下。咁跟住佢真係撩死神同佢傾偈，可能死神冇乜人同佢傾偈。誒，好容易嘅咋嗱，我鎖俾你睇，咁嚇你鎖俾人好啦。咁你不如咁，你教我鎖俾你睇啊咁樣。咁跟住咧 ，Sisyphus 就鎖住咗個死神啊。係啊，個死神又為咗為咗 demo 個鎖係點樣啊？咁所以鎖住嗰個死神 咁唔聰明嘅。 咁冇人話死神係聰明嘅。係 佢有 power 啫嘛。 係啊，好多有 power 嘅人都唔聰明 啊。係啱。 咁但係死神俾人鎖住咗之後，你知唔知會有啲咩後果 啊？冇人死啦。 係啊，係全世界都冇人死啦。咁一陣間咧，十點半新聞之後咧，我哋翻嚟再講埋呢一個故仔嘅下一節啦。 仍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 怀缅愉快的盛夏。那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黑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限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 Jason 陈柏宇的新歌《感情这回事》就嚟去到晚上的十点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一连十四日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结束，定必会总结经验和成果，规划好下一步的抗疫工作。聂德权上载多张相片，表示晚上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一同到沙田元和路检测中心，答谢参与普及检测计划的各界人，答谢参与普检计划的各位人士，包括台前幕后负责采样的医护人员和学员，提供行政支援的现任和退休公务员，还有由内地来港给予无限支持的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指他们的参与大大提升了检测能力，市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后盾和鼓励。他又提到一些检测中心晚上八点过后仍然有市民排队。本港新增十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二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少于十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患者之中有六人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当中三人去过屯门乡事会路的都城餐厅用餐。卫生防护中心会向这间餐厅的员工派发样本樽，并且建议餐厅进行大清洗。新增两宗输入个案，包括一名来自菲律宾的佣工，以及一名由印度回港的女子。另外再多一名确诊长者离世，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101宗。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十二名港人被内地拘留的案件正在侦办，会依法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敦促美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执法。有家属上个星期五求助，希望取得关系证明，以委托律师。入境处第二日已经发出证明，减省一般需时25日的手续。有被扣留港人的家属引述入境处话，可以转交家属的信件给内地当局，对当事人回港不乐观。家属质疑特区政府回应内地扣留港人和台湾扣留港人事件时持双重标准。教育局向中小学校长发信，表示为庆祝今年基本法颁布30周年，将会举办推广活动，俾学校在新学年合适日子加强安排基本法校本教育活动，俾学生全面认识基本法，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信中建议校方在九月简介基本法颁布30周年，鼓励学生浏览资料，并且准备工作纸。在国庆前后日子升国旗、区旗和奏唱国歌，给学生就国家近年发展进行资料搜集或者专题研习等。另外在明年1月至6月安排展览、辩论、讲座等的学习活动。教育局又建议在今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在壁报版简介宪法，安排常识问答比赛。

咁所以呢個 Aris 就好嬲啦，咁所以佢就要插手啦。咁佢嘅插手咧就即係令到救翻呢，佢係救翻個死神啊，然後捉翻咧呢個西西佛。佛師嘅，咁呢個其中一個版本啫。咁另外有一啲版本咧，即係類似嘅。咁頭先就話係阿眾神之神阿宙斯去懲罰西西佛師嘛。咁但係另外版本咧就係呢一個哈迪斯啊，就係 Hades 就係呢一個 唔 係 炸雞嗰個， 唔係 漢堡包嗰個， 唔係嗰個 Hades 咧就係呢一個地獄之王啊。 哦， 地獄之王咧，咁佢咧就要即係。因為就應該是地獄之王就要捉呢個西西佛師，但是呢又是捉不到啦，即係俾呢個之前就話係死神啊嘛，但係而家就地獄之王就俾西西佛師就鎖住咗喎， 分到好仔細，外國嗰啲 神啊，係啊， 同埋啲名好巧口， 即係炎羅王王王炎羅王呢一個牛頭馬面還牛頭馬面咁樣啊嘛，咁因為呢一個。地獄之王咧就俾人鎖咗，咁啊變咗咧就又係冇人死啦，冇人死咧，咁啊變咗咧嗰啲呢個就係利益問題啦。頭先嗰套咧就係戰爭片，呢一套咧就係廉政風雲嚟嘅。咁所以因為咧冇人，既然冇人死咧，咁所以咧就嗰啲人咧就唔會進貢啊或者奉獻俾啲神，啲神咧就收唔到咧利益啊，係冇利益嘅輸送啊。咁所以咧就唔掂啦，咁所以就后屘众神咧就派人咧去救翻咧即系呢个地獄之王，咁然后咧就令到呢个西西佛师咧又即系死啦咁样，咁但系仲有 劲嘅呢个西西佛师，点俾人捉都唔死 啊！其他版本嘅吓，其他版本嘅，咁就话呢个西西佛师咧死之前咧就同个老婆讲啊，嗱，你咧就唔好同我风光大作，你除晒我啲衫，然后掉我去广场咁啊得噶啦，咁佢老婆吓咁啦，佢话你信我啦，如果你爱我，你咁做啦，咁跟住佢真系咁做啦，咁阿西西弗斯咧嗰、那个即系佢冇一个好正規嘅即係冇咗國葬啦嚇，咁然後仲話漂浮咗喺佢條屍變咗浮屍啦，就漂落咗去呢個地獄咯。咁呢個哈迪斯咧，即係呢個地獄之王個太太咧，就係呢一個春天，即係春天女神嚟噶嘛。咁跟住咧，阿西西弗斯就同阿春天女神講啊，佢你啊真係賢妻良母啦咁樣，但係我老婆就唔好啦，我死咗都冇同我風光大葬。咁跟住春天女神就好有愛心噶嘛，咁真係唔得。你咁樣，咁 就俾温暖佢啦。 係冇唔係，佢就話不如咁啦，我而家等你翻生，等你死多次，等佢正正式式咁樣撞你啦。咁佢真係翻生，咁就翻返人間啦。 咁佢咪重複不停去死咯。我就係諗到呢、這個， 我就係覺得啲神真係 其實都 係 人嚟啊， 係咯， 都係人嚟嘅啫， 好易頭，好易 講是非咁樣， 係咯。 咁佢翻翻去之後咧，佢就唔肯翻落嚟啦，直至到咧有一個神，你哋一定識嘅呢個神，扯翻佢落嚟。 係 呢個神咧就係、是、 愛美神， 唔係係每一個女人都好想。咁我 OK 嘅，有就有，冇但係大部分女人都想揸住佢手嘅。呢、 這 個神就係叫 Hermes， 呢個 Hermes 咧 就去賺咩㗎？ 再捉翻佢落嚟， 負責管手袋嘅，管呢個財物嘅。 咁但係因為呢啲希羅世界咧，佢哋可能真係講是非，咪有好多版本噶嘛。即係有啲版本咧就話呢一個西西弗斯咧就唔係咁樣，唔係好似頭先咁樣同阿春天女神話個老婆冇同佢風光大葬嘅，佢就直頭講就係個死神啊搞錯咗啊， 哦， 搞錯咗根本就唔係我啊咁樣，咁跟住咧阿春天女神咧又即係信佢啦，即係 repeat， 即係其實就啲版本唔同，係啊，有啲呢個即係是講是非講到啲主角唔同啫，咁即係話咧呢個西西弗斯咧。就是史上或者故事上啦，是第一个咧可以欺骗到死神的一个神嚟嘅，啊佢唔系神啊，佢人嚟嘅，人嚟嘅，一个皇帝嚟嘅。 系 咁啊，讲起即系长生不死啦，或者长生不老啦，咁其实咧喺旧约圣经咧，佢入边咧就讲佢话伊甸园咧入边咧有两种神奇嘅树，就系、是、智慧之树咧同埋生命之树。記載咧就係如果人咧就食咗生命之樹嘅果實咧就係唔會死嘅喎，呢個就創世記啊入邊咧就係咁講嘅，咁 咁但其實人類咧就真係咧，的確咧用好多方法咧去即係延長自己嘅壽命嘅。 嗯， 咁啊人類。其實咧，你當你如果你唔當你自己係一個 unit 啦，唔當你自己一個單位，你當你啲 DNA 係一個單位嘅話咧，咁你其中一種令你啲 DNA 可以繁衍落去嘅咧，就係、是、生仔咯，就係、是、生育咯，即係你阿媽會俾咗一半嘅 DNA 你噶嘛，咁、咁已經係叫做長生不老噶啦。 侧影，当你再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起。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 听过林欣彤的新歌《次元壁》。 就讲咗一个故事啦，就系讲咗一个人咧可以呃咗好多神，然后就唔死得嘅。 就死好多次咧都翻山咁樣。 係咁啊，但係唔係個個人好似佢咁狡猾啊嘛，可以呃到死神。 同埋啲神咁鬼純情嘅。 咁啊，春天女神咧，其實係呢個禁室培育嚟嘅。 嚇！ 呢個哈迪斯咧，其實佢即係如果拆開少少啊，佢咧就即係喺地獄就上嚟地球嗰度行啦。咁佢見到春天女神好靚啊，咁然後咧佢係 kidnap 咗，即係咁啊叫綁架咗，老咗佢落去啊，呢個地獄啊。 咁而家地球咪冇春天咯？如果佢老咗， 係啦，咁即係好純情噶嘛？呢啲希羅神話。咁但係因為佢食咗地獄嘅果實咧。咁佢就唔能夠話走就走嘅，咁佢就要做佢老婆。咁但係因為呢個大地之母咧，就係呢個春天女神嘅阿媽嚟嘅。咁大地之母唔見咗個女咧，咁就令到咧即係個地球咧就唔再即係 情緒 豐盛嚇。咁啊，就冰天雪地，咁真係唔掂噶嘛咁樣。咁跟住咧就佢啲眾神應該係即係 一嚟就夏天咪得，有冇夏天之神噶？ 唔系冇噶，要春天系代表生命嘅。咁所以就同呢个地狱之神咧，众神就同地狱之神咧就讲啦，喂，咁我哋唔得噶，你个地球而家变咗一个废墟。咁不如咁啊， 换个个俾你啦，你放走佢啦。 唔得，咁我又真系好爱佢，同我已经食咗地狱个果实，佢唔走，即系佢唔可以走出我嘅手指，佢已经系我嘅人嚟噶啦。咁佢一半死啊， 放佢出嚟三个月。 系啦，所以春天得三个月。 哦， 咁因为如果春天女神上翻去嘅时候咧，咁大地之母就好开心啦嘛，咁就会俾翻生命，即系俾翻啲生气呢一个地球咯。但系当春天女神走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开始唔开心噶啦嘛，冬天嘅时候，咁所以咪就我哋做唔到嘢咯。所以但系即系佢就系一个禁室培育咯，基本上喺地狱嗰度嘅， 都有佢嘅阴暗面嘅。 系啊，即系佢又会落去跟翻呢个老公噶。 系， 如果俾我走咗上嚟，就唔会再翻落去噶啦。 系咯， 不过佢话唔得，因为佢食咗嗰个 地狱嘅果实， 地狱嘅果实系啦，即系有嘢俾人哋揸手啊。 嗯， 系啦，咁我讲人类啦，讲翻人类咧，如果要延续生命啦，即系如果你唔净系当自己系一个 unit 啦，系一个单位，你当你 DNA。A 系一个单位咧，咁只要你生育你其实就可以流传到嘅，一啲 DNA 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啲科学家喺度研究，咁但系我唔甘于净系留个 DNA 啊，咁我要留我自己嘅记忆咁样。咁因为人嘅意识啊、人格啊、记忆啊，咁大家都相信咧，即系脑部系藏咗个关键噶嘛。咁所以有啲人就谂，不如咁啦，我哋。盡量留低個腦袋啊！有啲咩事嘅時候，咁其實佢哋都諗咗啲計仔嘅，原來真係有方法咧，可以咧就將個腦袋咧就可以保存嘅。咁即係當然咧係需要用即係用一啲希望個腦袋個蛋白質嘅結合咧，就成呢個膠狀固體，然後咧。就係、是、用一啲chemicals 啊，化學物質啦、浸住佢，咁然後保持咧，佢喺零下嘅130度咧，咁咧就可以 keep 到個腦啦。佢哋咁講啊，咁但係 keep 咗個腦，你都要擺翻落個身先得㗎，係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大家為咗長生不死或者長生不老咧，即刻諗好多嘢啦。咁、又或者係。改造人咧，咁啦，其实咧，你只眼唔得嘅咪换只眼咯，咁跟住 变咗机械人一半， 系啦系啦一半啦，系啦心脏唔得嘅咪换个心脏咯，咁 keep 住换落去咯，咁但系另外个问题就谂啦，都换晒嘅时候嗰、那个仲系咪你咧？ 同埋如果个脑废咗，咁点换个脑咧？ 呢、這个就系问题啦， 系咯。 咁但系讲翻咧人嘅人类嘅新陈代谢啊。咁唔讲真系唔知道、啊，原来咧人咧每隔几日咧。就會將佢個腸嘅內壁嘅細胞完全更新嘅、哦， 嚇、 啊，即係唔使換膚咁樣，佢哋自動換膚嘅、哦。係， 咁係點解排咗出嚟噶？ 我諗會排咗出嚟嘅， 係、 啊。咁可能佢唔知係咪因為我哋消化或者 提早、 有少少似換皮，即係嗰啲即係以前嗰啲人咪咩果酸啊咁樣。咁啊，每两个月咧，膀胱嘅内壁嘅细胞都会更换一次嘅、哦，翻新嘅、哦。咁啊，红血球咧就每120日咧 就是在人體內就會更換一次的、 哦 啊、其實都是新血我們、New blood、哦那如果那些細胞 keep 住咁樣更新，其實我哋真係有機會可以好年青嘅 keep 住年青嘅。 嗯， 嚇、啊，但係咧嗰個問題，每一即係每一次嗰啲細胞佢複製分裂或者複製嘅時候咧、其實都可能有一啲遞減嘅現象，複製遞減現象。 嗯， 即係雖然我。地話啊 ，digital 啲 file 啊，嚇呢只歌啊，即係 MP3 嚇、啊、或者 wave 啊，跟住你試下，你試下複製一萬次啊，係、會有啲問題 嘅， 嚇、即係呢個我哋本來覺得啊，數碼嘅嘢係唔會變嘅，但唔係嘅，無啦啦冇咗，可能冇咗冇中間冇咗一個零一咁樣嘅喎，嚇咁講呢個 DNA 咧，其實咧佢即係或者話每一個細胞啦。個細胞咧，其實佢入邊咧有一個叫線粒體嘅，咁、你就想像到佢成係一個細胞嘅電池。咁如果呢個線粒體咧佢開始衰退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即係你呢個細胞都開始衰退咯。所以線粒體咧就係、一個關鍵嘅，即係可唔可以 keep 住我哋 keep 住我哋啲線粒體，即係我哋嚿電池可以又有電啊？ 揾唔揾到方法幫佢插電啊？即係幫我哋 DNA 插電啊！呢、這個線粒體 幫啲細胞插電、 啊。係啊，咁跟住我哋咪可以就長生不老咯。但係好似係咪到而家都搞唔掂啊？ 其實坊間有啲人聲稱咧，即係食佢啲嗰啲補充劑啊，就可以幫嗰啲線粒體即係插電嘅。 電佢又得唔得咧？電翻醒佢。 咁就真係唔知得喎、啊，但係一陣間咪後我話俾你聽啊， 好好好， 咁但係即係你要信咯嚇，咁、有亦都有啲人就覺得哇，就算唔知佢係咪真係實驗到啊、因為你真係要實驗到啲人真係長生不老，你先真係做到呢個實驗噶嘛，咁、但係佢心理上咧，可能對某啲人覺得哦，食咗呢個補充劑會好真係會覺得精力充沛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一陣翻嚟。我哋再讲啦，咁古代人咧，即系未知道咩叫线粒体嘅时候咧，如果佢哋真系走咗啊，即系死咗，佢哋点样去尽量隔眼 keep 住自己 嗰条丝？ 系啦。

9:08分啊，繼續敏感時刻，咁我哋咧就同敏大人講緊呢個長生不老。 嗯，係啦，咁啊，古埃及嘅人咧，佢哋認為死後咧係可以復活嘅。 嗯， 咁但係個重點咧就係、是。復活咗個靈魂咧，係需要原本嗰個身軀嘅噃， 嚇、 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咁熱衷啦，去整木乃伊啦。咁其實呢一種咧，誒屍體處理嘅防腐技術咧，應該係始於公元前3700年啦，到公元前3500年間咧，即係佢哋係就會有使用嘅。呢、這個埃及人。咁咧，原來咧做咗個木乃伊咧都封建遊人嘅喎， 即係可以平又平做， 平又平做，咁會唔會 keep 得冇咁耐咧？應該 係啦，定係只係 keep 到隻手？如果你 keep 埋隻腳，就加500， 局部好似脱毛咁係嘛？ 係啦，會唔會咁咧？ 係啦，咁我哋先講最貴嗰個啦， 有木乃伊貓噶嘛？嗰陣時好似話係嘛？有啲動物都會將佢變成木乃伊噶嘛？ 咁佢話最貴嗰、那個啦，不過如果大家覺得哎呀好核突啦咁樣啦，咁就可能搭點講咧11:20先翻嚟聽啦，但係真係有少少可怕嘅嚇。講、個最貴嗰陣嗰種先啦。咁首先咧，佢咧就要搞你個腦嚇，就搞腦汁啦，就係、是因為佢哋咧當時咧佢哋以為人諗嘢係用個心嘅。 系 佢、就唔知个脑系有用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会有几种方法咧，系即系佢唔想个尸体腐烂啦，咁佢就唔想要你个脑啦，咁佢就咧就会喺你个鼻孔嗰度笃啲嘢入去咧、 抽个脑出嚟， 系啦，整烂佢兼抽佢出嚟，吓佢系唔要嘅，呢、个第一部分嚟嘅吓，咁第二部分咧。咁咧佢就開咗個肚啦，開咗個肚咧就拎你嘅器官咧，咁然後就用啲香料包住佢啊，咁呢個係貴嘢嚟噶嚇，因為咧佢要每一個器官咧再擺一啲冥器嗰度，嚇、擺個靚嘅花樽咁啊，而家真係好平啦， 十蚊 店咁樣，但係以前你整個樽都好難噶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重皮嘢嚟嘅 嚇， 咁、第三咧就係、是等佢點講啊脱水啦，等佢 dry 啲啦， 系 咁啊，摆佢喺啲盐嗰度啊，咁样吓，咁等佢但又唔可以摆得超过70日， 系 咁啊，佢话太又唔可以少过35日啊，咁样佢就咁佢个啱啱好，即系条咸鱼不能太干， 系 亦都不能太湿咁样，系咁呢个咧就系有钱人。佢哋嘅全套嘅木乃伊餐啊， 我覺得其實以前啲人都好勁啊，知道如果有內臟嘅話咧，你就會腐爛 濕啊嘛， 都係啫。 你對食物都知啦， 係咯係咯， 係。但係你人，你仲要識得塞條嘢落去個鼻嗰度插去。即係攞曬腦汁出嚟。 我覺得其實同嗰啲 以前嘅人已經知喎、 因為你以前啲人都會食豬牛羊嗰啲，即 係、 骨髓係咪？ 唔係，即係你處理佢哋嘅方法差唔多，即係拋埋輕咁樣啫嘛。 你都唔想佢腐食，即係腐爛噶嘛。咁然後佢哋就會俾翻嗰個木乃伊你啦。咁跟住你就應該擺落去嗰啲棺材度咯。咁亦都有平有貴嘅。咁你見到嗰啲法老王嗰啲就係金碧輝煌啦。咁有啲就係木箱啊咁樣咯。咁佢哋就打洞嘅， 哦，打洞吧， 唔知系咪悭位啦。 哦， 好啦，咁啊，另外 收纳方法， 收纳方法系啊，另外平啲嗰种啊，其实嗰个最主要嗰个分别咧，我觉得都系喺个内脏个处理啊吓，嗰啲脑咧佢哋系唔要嘅吓，佢哋反而 佢误会咗 啊，佢哋误会咗啊， 咁重要呢？ 所以佢哋呢个处理方法嗰啲全部都帮唔到忙，翻唔到生嘅，系啲情感啊、记忆嗰啲啊，都要个脑袋噶嘛。咁我讲点讲咧？中度价钱嗰个先啦，唔系，因为讲咗最贵嗰个，而家讲中度价钱嘅， 系 因为。價錢咧，佢咧就係處理嗰個內臟有啲唔同，咁佢就唔係話即係劏開個肚咧，逐個內臟同你好咁樣咧，就再做呢一個細心嘅處理，而係咧佢哋咧就會喺你嘅身體度咧，即係喺你嘅即係佢會灌喺呢個肚度咧灌一啲嘅雪松樹嘅油，咁然後灌咗之後咧，佢就希望。將佢咧液化，即係將入邊所有嘅器官變成液體， 咁咧，咁但係咧，佢都有一段時間醖釀嘅，即係你當佢有腐蝕性係點好啊？咁佢嘅灌完油之後咧，佢哋就會喺你個 pipette 度咧塞住，等佢唔好啲油流，即係喺個 pipette 度流翻出嚟。佢會塞住佢，等佢嚇喺入邊咧就做呢、這、一個 浸一浸住佢先啦， 係啦，做呢個 chemical reaction 啦，即係呢個化學作用啊。咁然後到咁上下咧，佢就會。在個 pipette 度掹翻個塞啦，咁啊等你嗰啲已經液化嘅內臟咧就會流翻出嚟啦。 哦， 係啦，咁呢個就係中度價錢， 即係中度價錢嗰個就 keep 唔到內臟器官㗎啦。 因為最貴就係嗰啲擺器官嘅 器皿， 係啦，器皿啊。 反而唔係個人工，係個器皿。 咁都人工都應該係少啲嘅，因為如果你處理內臟又即係複雜啲㗎嘛。咁佢而家灌油啫嘛，等佢流翻出嚟就應該快手啲嘅。 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油咧都係貴嘅，再平啲咧就係揾啲不明嘅液體咧就打入去個腸嗰度咯，嚇就係即係灌腸啊嚇，係咯，咁啊又係等佢溶曬，然後流翻出嚟咁樣咯嚇。 咁總之佢哋就留翻個身軀啦。 即系个壳就以为可以翻山啦， 系啦，咁啊弊在佢又想留啫，但系佢隔即系佢哋保护唔到自己噶嘛，咁跟住可能有啲人盗墓啊咁样咧，佢哋就会拎啲木乃伊，即系而家你见到个木乃伊咧，就可能会啊我送去博物馆，但系以前唔系噶，有啲人咧见到木乃伊咧，佢就冚碎啲木乃伊，然后爱嚟咧当燃料咁烧咯， 哦，嘥晒钱。 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吞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恶运面前谁退车，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 Rubber Band 建议。 首先就讲木乃伊啦，除了帮人做木乃伊咧，你哋都讲啦，佢有帮动物做木乃伊噶啦，譬如以前可能阿贵妃最中意只猫啊，咁啊，咁但系咧佢哋系错晒嘅，因为佢哋嘅方法咧系将人嘅脑袋咧系化成乌有嘅，吓咁啊，即系就算啊。即係再有一啲咩重生啊、復活技術啊，但係你冇咗腦袋咧，你得個軀體係冇用噶嘛。咁嗱，有人咧就講咧，現代嘅木乃伊咧就係人體冷凍技術啦。咁又係說住佢嘅咁樣。咁呢個人體冷凍法咧就叫做 cryonics 噶。咁你哋會唔會考慮做咧？ 幾錢㗎？ 一定好貴啦。 係，我想知道。嗱，可以咁樣嘅就。以我check嗰個價錢咧，應該係如果全身去説咧，就唔過100萬港紙。 幾多年先任説？ 佢好似有講50年嘅。 咁、 啊，因為我都聽過問大人講啊，又係貴有貴説，平有平説嘅。 平咧就淨係説個頭。 係啊。 哦。 係啦，因為佢覺得咧最緊要係 keep 到個頭同埋思考啊，你嘅情感啊，你嘅記憶。跟住其實你到時揾嗰個新嘅身啊 ，new body 係 嚇都得啦咁樣。 算啦，我唔説啦。我觉得 净系说个头平， 但如果100万50年好似 唔系都系嗰句啦。到我醒翻嘅时候，咁我又要再适应过所有嘢。咁我唔知道我醒翻嘅时候系50年后啊，定系100年后？咁我识嘅人已经走晒咯，咁我记得嘅嘢已经唔系嗰回事啦。咁其实好似好懵咁样、啊。 我点解都会选择唔说咧？好似 Kitty 咁咧，因为我唔係話睇低一啲科學家，但係我覺得50年未必可以將一條屍體或者將一個人可以翻生。我覺得個技術未去到進步到咁樣，呢個其一。其二嘅話，頭先問大人話100萬就50年啊嘛， 大概咋，因為間間公司唔同噶嘛。 係啦，咁即係話我至少要説200萬，即係100年啦，即係最少啦，可能。個技術啦，即係50年打後先至應該有嘛。咁好啦，如果喺呢個時候嘅時候，我啲子孫都可能唔記得咗有我呢個嘅長輩喺度。 佢唔幫你續會係嘛？ 係啦，50年之後冇人幫我續喎。咁我條屍去邊？ 咁就白白嘥咗200萬啦，係嘛？ 所以我就同埋我未必信得嗰間雪櫃公司咯。 個 雪櫃公司突然間30年後執笠，咁我條屍點啊？ 係呢、這個都係講話呢個營運費唔係 forever 噶嘛。 係咯， 即係譬如你而家讲孕妇生小朋友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个干细胞或者脐带血啊咁样噶嘛，咁嗰个都系应该数万蚊可以说到18年咁样，你变咗你再续啦咁样吓，咁但系嗰个万个保障啦，佢哋即系觉得有好多病患，但如果你可以用到嗰個幹細胞嘅，咁你就有醫治啦咁樣。而且你説一個咧，可能咧就係益埋屋企人嘅嚇，即係如果 touch wood 啊，佢哋有病咁嘅時候。咁但係不如我講一講個過程先啦，即係你喺冷凍嘅，冷凍你要喺你即係離世之前你要決定噶啦，因為咧佢哋最緊要嘅就係你唔好啲細胞。即係已經死咗好耐，因為其實死亡咧唔係即係一刀切嘅，係一個過程。即係所謂我哋嘅腦幹死亡啊，或者係心輪停止都係其中一部分啫。嚇、你哋見我哋食即係我哋唐人啊，食呢一個海鮮啊，或者食日本嘢啊，龍蝦嗰啲，其實我都覺得佢哋都係啲龍蝦，即係啲西人好驚嘅，見到你喐一喐下，咁你哋仲喺度夾佢咁啊。咁其實死亡係一個過程嚟，所以就唔可以喺完全唔喐嘅時候就去做呢樣嘢咯。即係你要嗰啲細胞都仲係新鮮嘅時候咧，就要去好快咁急凍啦。咁啊急凍咧就係要急凍到去呢一個咧。是極低温啊，係零下320度， 系啦，咁嗱，第一位咧就进行急冻嘅技术啦，呢、這个急冻奇侠啦，就系1967年嘅呢、這个叫James 嘅人啊，咁佢嘅遗体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被急冻嘅，呢、這个系呢个首例嚟嘅， 1967年死嘅佢系， 系啊， 我冇谂咁耐之前有， 2020年即系住咗53年噶咯， 53年噶系啊，咁、但系 我要交200万啊。 佢嗰、那個我真係唔知，佢唔知佢當時可能貴啲啦，或者平啲啦，因為佢肯做第一個啊嘛。咁但係到而家我哋都未叫佢起身嘅，佢都仲係說緊嘅。 係 因為都仲未曾即係嗱，到底你說咗你幾時即係可以起身咧？就係要視乎你係咩病，嗰、那個病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即係醫治嘅方法啦。啊、即如果当真的说是 OK 先啦，我阵再讨论有啲咩困难先啦。 嗯， 啊、即可以叫翻醒你嘅。咁我都真系见过一条片，有条鱼咧，喺 YouTube 见到一条片系条鱼就系说到硬骨骨噶啦。 啊，我好似有睇过。 跟住摆落水咧，冇几耐嗰个厨师咁佢又一路游咁样嘅。咁亦都有啲例子咧，就系、是譬如我記得睇過一個紀錄片，就係有個女仔啦，佢就話冰天雪地揸車啊，咁架車咧就係死火，佢諗住行翻屋企嘅，但係哇好即係嗰日真係好凍，佢自己就冇即係冇預料到自己嘅體能唔得咯，佢差唔多行到屋企門口嘅時候咧，佢 變咗雪條， 變咗雪條啊！嚇，但係第二朝咧就鄰居就發現佢咯。咁咧即刻送去醫院啦。咁我初初諗住佢食會死亡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 嚇，因為即係當你好凍嘅時候咧，你即係你人體入邊有好多水分噶嘛，啲水分咧就會化做 crystallize 點講啊，即係晶體啦。啲晶體就即係會可能會佢即係佢會起角噶嘛，咁就會破壞你入邊嘅細胞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好驚嘅。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女仔就奇蹟生還咯。而且個腦部仲冇。問題仲係可以即係又行又走又 walk 又 talk 咁樣。咁不如我哋講一講個過程啦。嚇，即係嗰個女仔咧，之所以得救咧，就係啲人話其實佢嗰、那個即係急凍嘅時間比較快。即係一嚟就急凍到啦咁樣。咁佢就會要喺你一死亡嘅時候啦，咁、那個急凍公司就嚟揾你啦嚇。咁你已經做唔到嘢噶啦，因為你已經係喐唔到噶啦嘛。咁佢就即刻急凍住你，然後翻去咧，佢就唔係就咁説嘅，佢就要將你嘅啲血咧係流曬出嚟先，放曬出嚟先，然後打翻一啲即係一啲化學物品啦，係即係防凝固劑咁樣咯。咁然後先可以擺落咧呢個液態氮嗰度説嘅。系啦，咁呢個過程梗係要專人做啦咁樣。咁我就睇到嗰啲公司咧，嗰啲冷凍公司咧個 office 入邊咧就有成百幾個佢哋叫 patient 嘅，叫病人嘅。咁而每一個人咧嘅相咧嚇都係掛喺個走廊嗰度嘅。咁其實咧每人嘅原因都唔同啦，即係唔係話一定係有錢啊先説嘅，窮亦都有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啲獨生女啊，啲爸爸媽媽都好唔捨得佢啊，咁樣就將佢説住。不過好似阿 Kitty 話齋，到佢醒咗嘅時候，如果爸爸媽媽唔喺度，咁佢又醒咗，咁啊點咧？點搞咧？ 係咯。全部一套名都会噏错真老套，一班老公老爆紧燥，中老边个俾我呢个新名号，中老睇下壁再比下有头度，死老乜嘢乜嘢，衰老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

你有冇去过啊？ 冇啊， 唔 紧要，我都未去过东南亚以外嘅地方， 哦、 最远去泰国啫。 唔紧要啦，咁即系夏威夷嘅时候咧就。上過兩日堂啦，咁佢咧就有啲夏威夷風水嘅嘢，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就不如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咧夏威夷咧佢嘅風水咧有啲似中國人嘅風水嘅，佢只不過係簡化版啫。 但我想話夏威夷風水，頭先你話似中國啦、但我知道有西洋嘅風水，咁佢同西洋嘅風水有咩分別啊？ 其實。有啲似嘅，因為佢哋都係按方位擺嘢咁樣嘅。但係咧，如果 似中國定似西洋風水，你講緊。 如果我嗰只就似中國多啲，因為佢真係要擺一啲動物嘅裝飾。但係有一啲咧係擺羽毛啊，或者可能擺貝殼嗰啲就西方啲。其實我自己覺得佢哋嗰個風水嘅 concept 都差唔多，只不過係擺嘅嘢唔同啫。咁、所以有啲就擺大自然元素啲，有啲就擺動物咁樣咯。咁我自己覺得我唔記得咗呢一 part 叫咩名啦。不過。執翻啲 notes 出嚟，咁就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咁啊，夏威夷嘅風水好得意啊，係咪關動物事啊？頭先都有講。 冇錯啦，其實咧，美國人啊，或者可能外國人咧，就好中意屋企裏邊擺唔同大大小小動物嘅一啲裝飾品。咁呢一啲裝飾品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風水嘅意味嘅。例如，如果你想財運好啲，咁你可以喺你嘅東邊度放，因為點解？東邊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所以你會迎接到一些好運。而西面就是太陽落山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想一些不好的東西走，那你可以放在西面的。 即是永恆的這個方位，因為我們中國 每年 不同會轉的嘛。 那它可能會經過，譬如可能今年是哪粒星入去哪一個十二星座的宮，那會有少許分別。但是如果我說這個動物就大致上你都可以用的。因為它是一種祝福的意思，而且它是在那個方位擺一樣東西，好似個 symbol 咁，佢令到你個磁場好啲嘅啫。咁所以佢又未去到咁嚴肅嘅。你諗下兩日就上完，咁都唔係一啲好真係好誇張嘅嘢。佢一個比較冇錯，比較簡單化嘅風水咯。 咁我想話，如果譬如你頭先話錢就是東方啦，咁你都話似中國啦，係咪真係又係擺貔貅咁？ 唔係擺咩咧？ 譬如有冇 十二生肖咁咧？ 貴 唔係 貴。 譬如你中意咩卡通人物都擺得嘅噃 嚇， 所以 即係擺只比卡超女都得。 冇錯，嗱，我而家就會教大家，嗱，譬如蜘蛛啦、青蛙啦、烏鴉啦、大笨象啦、蝴蝶啦、天鵝啦、獅子啦、松鼠啦、貓頭鷹啦，都擺得嘅。因為佢每一種唔同嘅動物咧，有唔同嘅意思同埋唔同嘅功能。咁、所以咧，其實真係睇翻你自己中意。咁、如果你想擺愛情咧，就應該擺南面嘅，因為佢係代表啊夏天啊嘛，愛情嘅來臨咁樣啦。咁、如果北面係咩咧？嗱。俾大家一啲 tips 啊，佢冬天嘅咁擺咩好咧？ 健康、 儲錢、 儲錢啊！冬年 健康都得嘅，即係總之，如果嗰樣嘢你覺得你係要儲嘅，譬如你想你好想有好嘅下屬， 係 好好嘅人際關係，咁會比較適合擺喺北面嘅。咁咧佢譬如啦，又好中意你同我都中意狗噶嘛？咁狗咧佢係好適合放狗型嘅。圖案或者裝飾品，佢代表你會擁有堅定嘅友誼嘅。 係，咁啊擺喺北面咯，儲翻啲友誼。 正所謂豬朋狗友啊嘛。 所以要擺只豬喺隔離。 但係好得意噶，烏鴉係代表幸運，係應該擺東面 的。哦，係啊，即係我哋成日東方人覺得烏鴉係唔好。 一隻 係 不幸，兩隻先係幸運喎。所以三隻代表災難，四隻代表結婚。咁你就睇下你要放幾多隻烏鴉啦。 即係佢反而調翻轉就係逢二四先係好嘅。 双寿 咁，譬如可能猫啦，佢系招爱情嘅，所以你系单身人士先好放，因为佢系招一啲其他爱情买嚟、 我以为招财猫添， 系咯， 招爱猫添。 我觉得你应该放大笨象， 点解啊？ 因为大笨象就系唔需要再为钱而苦恼啦。 咁、放喺东 系咯。 我會放北嘅，其實、我長期希望自己唔使為錢苦惱咁樣。 我覺得 Wingbo 好勁啊！佢屋企擺好多唔同嘅風水啊，或者 我冇啊，我每個方位放咗一隻動物咋。 但係你諗下喎，你又有好多唔同嘅學術，你要識噶嘛。 係啊，所以每一個學派拍放一隻好啦，你真係唔好 成屋都係。 係 啊，其實係咪放咗就唔喐得嘅咧？因為我聽過 我自己會每年都 掂佢啊嘛， 我又唔會喎。 因為跟住我嚇唔掂佢咁會封塵。 冇錯啦，其實。 咧，我就觉得呢个一个谬论嚟嘅。譬如如果你觉得嗰样嘢会为你带嚟好运，但系佢全部都系尘，你觉得佢仲有冇呢个封尘？ 系咯，封住咗啦嘛。 我会抹干净嘅，我真系会清洁佢哋嘅。但我通常就可能有阵时一年会转下咯。譬如今年我愿望系想减肥，咁会转啲同呢样嘢有关嘅咯。虽然一年。咁多年嚟我都希望呢个愿望啦，但系冇成功过，所以我从来都冇放过。大家但系所有听众可以试下嘅，因为我通常都系放我自己觉得放工作或者爱情比较多。 但我想问个问题啊，头先我就系讲我话你因为识好多唔同派别噶嘛，咁你譬如摆咗呢一个之后，你再摆其他，譬如之前有提过就系香水啊，或者嗰咩薰衣草啊，摆药草啊嗰啲，会唔会大家互相打乱咗大家噶？即系如果我喺屋企嘅时候，我摆开中式嘅，我突然间摆西式又得唔得噶？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只要那个望落去你不要是乱， 嗯， 同埋你不要觉得他们有互相撞的感觉就得了， 嗯， 因为始终呢，我又不建议你一个位置放太多的，我觉得两到三件就很多的了，嗯，那我自己不嬲奉承呢就是中式一件，那西式可能一件这样咯，就不多的， 嗯， 同埋如果是香水那些我通常就放厕所的，即是他们放不同的位置或者床头， 嗯， 那我觉得他们撞的机会就会少一 点，嗯， 那另外我自己觉得你都要看回你喜欢，譬如呢我有个客户很有趣的，咁佢又系听我讲啊，跟住放咗只蜘蛛。嗱，蜘蛛系 生噶，佢将放只， 佢养蜘蛛嘅直头。因为我叫佢本来系买只嗰啲公仔嘅，但系点知佢自己原来中意蜘蛛，咁，佢就养啦。咁佢咧，其实蜘蛛佢系可以偏网噶嘛，所以佢系代表可以，譬如提升你嘅谂嘢啊，或者提升你 组织能力、组 织能力啊，甚至乎帮你偏财运咁啊，偏财啊。咁佢咧又真系觉得自己系旺咗嘅，点不知？佢發現咧，譬如佢因為搬屋咁，搬咗只蜘蛛去第二個地方啦。咁，佢就覺得冇咁好，所以佢成日都佢就好認同。如果係呢只動物風水咧，係一定要啱方位咯，即係東南西北要度啱。咁點樣度咧？就係，你入到間屋嘅中間，然後企喺度揸住指南針度。 嗯，即系就算间屋系长方形嘅话，都喺长方形嘅正中间度。 冇错， 嗯， 尽量喺屋企中间啊。 系， 咁另外蝴蝶就系带嚟魅力啦。咁，如果青蛙其实几得意嘅，佢系帮你召唤一啲过咗身嘅缘分。 吓？点解我要啊？ 系咯，我觉得好邪，啊，你咁讲。过 咗身嘅缘分系即系即系我啲 X 啊， 定系仙人，定系点咧？ 嗱，有外国咧就唔会做仙人嘅，就系代表一啲过往嘅爱情。 哦， 即系如果我想翻窗， 未死嘅， 即系回头草，我就摆 系啊系啊，就放青蛙。 青蛙又系生嘅定系死嘅咧？ 梗系死啦。咁佢咧就 系 代表归来嘅意思，系啦， 公仔啊。 因为佢喺西方咧，佢就觉得同月亮佢有深厚嘅关系，因为佢系两栖嘅动物，而且佢有归来嘅同音啊。咁喺日文啊，咁所以无论喺日本啦，定系喺外国咧，嗱，外国人就觉得佢同月亮有好深厚嘅缘分啦。日文就因为它同音，所以两个国家很无独有偶，青蛙都是代表将过往的爱情唤醒回来。 但这个不是夏威夷风水来的吗？ 是啊，但我自己觉得日文我都说完给你听的，无所谓，即两个地方都有同样的事发生，那就 是 青蛙很准啦。 那就放南边了，爱情 我会放南边，但是因为他又去了身啦，即是过了身的爱情，我有时候会建议摆北边，看看你过了身几耐咯。 哦， 有分的，原来 即分了手几耐， 十年前的， 系啦，即可能很耐的了。咁我会建议摆北面，因为咁耐啦嘛。咁，但如果你话啱啱分手，咁梗系摆南面啦。 系，但系几多年份代表？ 我会话今年发生的都摆南面，过了今年就摆北面啦。咁另外，我觉得譬如外国先至会摆狼啦，狼就是佢少人嘅咁樣咯，跟住就到蜜蜂啦。蜜蜂就代表會出人頭地嘅， 哦， 因為蜜蜂咧喺古埃及有皇位嘅意思啊。咁，所以外國就覺得啊，呢個蜜蜂係可以令到你得到你想要嘅 positioning。咁樣 咁擺喺邊度啊？擺喺東邊， 我就會擺喺東面，因為你係想 raising up 你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地位啊嘛，咁另外鹿咧就係令到你想有你想要嘅生活模式， 係， 因為鹿咧佢係 好有韌力嘅，即係佢哋會好強嘅生命力。 嗯、 所以咧，其實同埋你可以耐唔耐摸下鹿嘅，佢哋咧咪日本人有啲鹿嘅廟啦。其實點解會擺鹿喺度俾你摸咧？亦都係代表將你過往嘅價值觀死去， 嗯、 然後你就成個人會重新有新嘅思維。咁、 嗯、 而西方同樣無獨偶偶都覺得鹿係好有靈性嘅，佢會為你帶來美麗嘅事物。 嗯嗯、以上咧 ，Rainbow 就已經咧即係解釋咗啦、嗯，夏威夷啊，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風水學嘅，咁、嗯、大概係啲乜嘢就頭先講咗啦。不過喺呢度亦都係同大家講聲，信不信就由大家，咁啊亦都唔係鼓吹任何嘅迷信嘅。咁啊呢個時候啦，咁我哋播一首歌，一首歌之後翻嚟咧 ，Rainbow 都會帶咗個心理測驗同大家講嘅喎。呢、這個就係 你心裡面矛盾住咩人格？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好多人还在等我。我想我是一个倔强又平凡的人，我要经历的，我正经历着。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开始有人为我加油，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边听着听着，一边长成大人了。我不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努力就好了，也就足够了。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挥着手，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有四只牌已经摆咗上去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今日讲嘅心理测验就系你心里面有啲咩矛盾咧 ？A、B、C、D 四只牌， 冇错。 第一隻呢就是 Rainbow 抽的。 冇錯，是不是很性感先。 是咯，點解唔著衫呢？ 因為呢其實 我覺得似係美少女變身嘅時候。 係啊，好靚 呢隻佢係 The World 啦。咁其實呢、如果同我一樣抽到呢隻牌嘅人呢，就係、是、你要愛自己多啲囉。即係其實呢裡面明明就勁自戀啦，勁愛自己啦，但係又要扮晒嘢啦。跟住呢又唔敢表達自己啦，或者可能喺打扮上面成日都覺得啊要遮遮掩掩啦。所以其實抽到呢隻牌嘅朋友呢叫世界呀、所以就係、是不如將你自己展露俾世界睇啦，就係咁嘅意思啦。 即係好矛盾，即係一方面其實覺得自己都 OK， 但係又好害羞、好怕醜，驚人哋啲咩目光咁樣，係咪啊？ 咁所以要自愛就係好重要嘅。咁跟住就到 B 啦，咁 B 咧就係力量啦。咁力量咧就係講緊，喂，其實你可唔可以信你自己係有能力闯出一片天嘅呢？ 係隻牌有隻獅子喺度，第一女人同隻獅子， 同埋喺呢隻獅子上面見唔見到好多星座，其實代表星球係無限，即係其實你有好多無限嘅潛能，但係你自己信唔信任你自己啦？你愿唔願意付出先？你愿唔願意去相信自己，將自己展現喺人前好緊要囉。 即係 B 嗰隻牌就係、是、冇錯、自己唔係好相信自己嘅能力，就好矛盾啊，覺得 冇錯啦。 係 跟完之後 C 啦，咁 抽到 C 嘅 冇錯啦。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你係一個同人相處應該好容易嘅人嚟嘅，即係你應該係好冇所謂啊，或者你睇所有人面前，其實你都可以好容易化為啊，或者你真係好就得人。但正正可能因為咁樣，你好少表達自己真正嘅意見咯。嗱，呢只魔術師咧就係你見到佢啦，佢身上面掛住一啲人頭啊，其實佢啲人頭公仔嚟嘅。咁咧佢一個 頭嗰啲面罩嚟， 佢係一啲巫師嘅人頭啊，佢代表唔同人嘅聲音。所以咧，其實可能你俾好多人嘅聲音局限咗你自己，導致你唔可以展現你嘅能力。咁所以其實魔術師就係提醒你，其實多啲表達自己意見，唔好到最後其實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你好介意，但係你冇能力去改變啦。咁到最後咧，就係呢隻牌望落好似好 sad 咁啦，因為黑蚊蚊啦， 呢個係咩嚟？狐狸嚟嘅定 唔係人類嚟嘅？ 人類嚟嘅，佢 魔鬼 喎，咁樣披住， 係咯，揸住支棍， 其實 揸住個燈， 冇錯，個燈係重點。其實你見到好多嘢圍住佢啦，其實嗰啲咧 suppose 應該係飛蛾啊，或者一啲因為佢眼燈所以圍住佢嘅動物。咁其實咧呢隻牌叫隱士，其實你真正嘅矛盾就係你唔敢行去你夢想嘅一步。其實你已經有個夢想或者你有個藍圖，譬如可能你好想買樓，但係你成日都覺得我買唔起，我冇能力。但其實呢隻牌就話俾你聽，唔使咁樣諗，因為你係有能力嘅人，只係你未揾啱嗰條路點樣行啫。只要你揾到，你自然你嘅理想係實現到嘅。喺呢四隻牌裏面咧，我會話其實佢哋都有個明顯嘅共通點，因為可能我哋大家今次係講緊人格嘅矛盾，就係、是、一個你唔敢展示嘅一面。而佢哋四隻牌咧都係講緊其實我哋有好多能力在自己的裏面，只不過可能第一個是外表，第二個是講緊你的工作能力，第三個是你的聲音，第四個是你實質對面對夢想的能力。所以其實只要大家可以展現大家想要的東西呢，其實都是一件幸福快樂的事的。 明白，今天就解答了所有我們、四隻牌究竟心中有什麼矛盾的苦惱了。下個禮拜 Rainbow 又有一些新的東西去跟我們分享了，期待下個禮拜。 Thank you 你今天，拜拜 拜拜。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 洪家豪的曲线仍恋情。 是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12点钟了，今晚时间差不多，我们听晚再见，转头会有师兄祠堂。 拜拜。